即係喺聖誕嗰兩日，我睇咗《滿城盡大黃金甲》。咁人哋問我部戲好唔好睇，咁我應該講話咧，即係你要分割嚟講，部戲如果個古仔係完全抄雷雨嘅，佢講明嘅係由雷雨改編，當然佢嘅重點同埋雷雨唔同咧。 雷雨 啊，係雷雨，曹禺 嗰 個， 係 啊，曹禺嗰個咧， 唔係啊嘛，皇宮嚟嘅喎， 佢係改編，即係個背景都係改咗 個重點就變咗唔係喺四鳳同埋即係阿郭新嗰度，即係係搬飄咗上去，即係呢一個嗰、那個皇后，那個皇后變咗係第一女主角，那個 emphasize 嘅重點係唔同咗啦。咁、樣就係、但係即係喺呢部戲淨係一樣嘢最好睇嘅啫， 睇波 唔係。這個如果說是看波都挺厲害的，那你是劫到很厲害的，那你是 會不會劫穿、 劫到飽托得很厲害的，那你是即那就是周潤發的戲真的好看，就是做得非常之好， 咁夠奸 影帝又沒說， 不是真的沒得頂，就是他戲是恰到好處，就是比起上來你如果講大陸嗰班，即係陳道明啊，甚至葛優啊，都唔係佢個皮，即係 哦咁犀利， 係即係做戲嘅功力，呢、這個係 God 嚟嘅呢一個周潤發真係，即係做到恰到好處，嗰、那個王嗰、那個大王做得。咁後面嗰啲特技，我覺得好唔好嘅，即係做得假攻城嗰啲，即係大戰嗰啲特技咧， 係 做得比較虛假。咁但係即係整套戲最大嘅問題係咩呢，就係、是、買熟還珠，即係雷雨呢個古仔唔係一個，佢係佢呢啲咁樣嘅，又包含咗亂倫成分喺入面啦，又包含咗巧合成分喺度啦，兄妹戀啦，呢啲係好 melodramatic， 呢個係 romantic age 嘅寫法，好多 coincidence， 但係其實即係整個一個係咁戲劇性嘅故事係愛嚟拱托出對封建家庭的控訴嘛、即是這個是那個戲的 essence 嘛、現在就沒有挑了這件事，就只是得那些很巧合的家庭倫理關係，就是這樣，即是人家覺得即難以接受的，就是周潤發那條舊女竟然好好打的，在殺手、即是這個真的很稀奇，就是這樣。 他是不是因為這樣要度一些，所以度到一些沒有打的場面出來嘛、是為了要設計這個武 打， 這個早期的香港電視編劇都是這樣的啦，即是一定要 有場打鬥的戲。但我睇一般嘅影評呢，即係有啲係咁講法，就係呢套戲呢又包含呢、這個即係所謂六四嘅隱喻，你睇唔睇出嚟呢？ 我睇唔出嚟，呢個真係你真係呢、這個叫入急，即係咁樣，即係你要咁樣講啦，即係張藝謀戲呢，我剛啱呢幾晚呢我又翻睇返一啲張藝謀戲，早期呢其實呢佢係有啲嘲諷共產黨嘅，即係呢一個係 早到是不是黃土地的時代？ 不是黃土地，不是他 紅高粱， 就是紅高粱的時候、 這個是這個活著啦、這個 大紅燈籠高高照、 大紅燈籠就是不是了，再早期的，就是這個一個不能少啦， 一個不能少， 秋菊打官司，我已經覺得是有些不對的，秋菊打官司，秋菊打官司我是為共產黨投資撥粉的，我覺得是，即是是冇得咁合理嘅，啲官司根本已經係大陸係啫，咁樣係，即係話嗰啲係有啲嘲笑嘅，即係呢一個係呢、這個我的爸爸媽媽啦，即係嗰啲啦，即係呢一個係佢個佢講佢媽媽格中意佢爸爸，佢爸爸係個教師，因為反右就滴咗佢好多年，即係仲有呢啲， 但嗰啲係咁樣抽谷之後嘅咯喎， 啊 抽谷之後 係呢個，仲有佢係即係去到英雄之後就一面倒啦，即係我覺得 我 個意識形態好曳咯。 我覺得我的父親冇因為覺得還佢已經有啲投資撥粉好重嘅啦、啊，即係佢拍我的父親母親直情將個農村美化到，即係好似宮崎駿啲動畫咁， 係 太誇張。 係 做到英雄淨係奶啊，奶。 咁但係即係黃金甲係，我就係好驚奇，香港啲影評冇人講，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淺嘅典故嚟啫嘛，即係佢呢個戲名係 皇巢嘅典故， 皇巢嘅詩啊嘛，即係咁樣。你阿姚是不是有在這裡啊？ 不是，他即主要這樣，是不是皇巢呢？他一般來說是主要詠菊，即是菊花。 這首詩是寫菊花，是的，就是百花開時我未開，我一開時皆嚇煞，玉宇秋風戰一場，全身飛上黃金甲。 哦， 這樣。 但是非常有霸气的 令菊花的本来 即是有 皇帝的气象的 射少呢 咁呢度就係即係話佢受菊花作反，含有呢一個咁樣嘅意思喺度，即係借用滿城盡帶黃金甲。即係其實呢首詩係咪王巢寫嘅咧？我都好懷疑。即係但係即係咁傳咯，即係咁樣係。 咁但係即係你退即係張藝謀咧，佢即係而家拍嘅戲咧，係咪一律都譬如相當之公式化咧？ 但係唔係佢啲戲咧，係冚唪係好大卡士咧，即係揾翻周潤發，揾翻咁多年冇同巩俐合作，就挖翻巩俐出嚟。咁就係周杰倫，咁嗰個仔咪用周杰倫做啊？ 唔好似啊， 唔係呢個我有少諗法嘅，因為如果譬如話你講賣浮嚟講咧，即係你差唔多要一個賣浮嘅地區，你攞一個演員。譬如我最簡單，佢邊個啊？嗰、個如果愛咧，你如果從個設嗰、那個戲劇嘅本身嘅設計嚟講，你唔需要有嗰個韓國演員錢珍熙呢個角色嘅，或者呢個人去做嘅。點解特登要揾一個韓國嘅明星去做呢個戲咧？我估計啦，即係我唔夠肯定。 多兩個大牌。 係喺呢個，譬如 陳可辛最叻呢啲包裝，陳可辛係好叻呢啲咁嘅國際包裝。即係我覺得其實呢、這、一個九七以後，即係商香港商業電影嘅高手，即係我見到，即係我哋個 generation 之後有兩個人，一個就係陳可辛一個就係肥谷。 啊，肥谷啊，肥谷都得係嘛？ 肥谷是得的，即是他次次都中的，肥谷其实是即是几两三年拍一部呢，他的商业触觉是非常好。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即是其实呢肥谷家姐同他好熟的。 谷丽丽谷美丽。 谷美丽。在1978年的时候他家里的那时候他几岁的，即是这个呢就是但我觉得呢即是相当有这个商业电影的触觉。而家在香港市场上仲有商业电影触觉的人呢，就只有两个。就一個就是陳可辛，一個就是肥谷，其他的人就拍 Q 了很多年片，即包括了向華強、林小明、林建國、那些，即是這個環亞的什麼那個什麼情啊， 我都唔記得咗啦。 嗰啲咧就係只得三個字去形容佢哋對商業電影，就叫唔夠食。 但我哋嗰個年代咧，我哋嗰個年代阿晶哥都好掂喎。點解？ 佢嘅觸覺已經冇咗啦。 哦， 佢嘅觸覺已經過曬。係。 咁而家手頭上咧，應該有個皇巢嗰、那個即係 一集。係呢一個係呢一個不帝侯賦詩，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呢个 version 咁样。 系，仲有咧就睇先啦，应该系呢个都系提菊花啦，就飒飒西风满院彩，醉寒香冷蝶难耐。他怜我若为清帝，暴雨桃花一处开。都系相当之，即系呢个人啊。 即系呢一个农民革命，即系佢自己一个不第秀才嚟嘅，即系王巢伟，但系就系呢一种咁样嘅农民起义嘅黄巾之后就到呢个王巢啦，即系王巢之后就系到咗宋朝嘅方腊 即系呢个明教 咁然后就系到咗朱元璋，本身就系呢啲人起家，但系背叛咗个革命，即系咁样，然后咪就到李自成，然后就到呢、这、一个。太平天国都是同样性质的东西，即是农民到了某一点就会呢就集中想推翻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所以李自成那时候起义呢，那些首领的名字通常都叫铲平王，即是这些这样的名字，因为铲平这个世界太过公道，你知不知道 王巢是被这个李克用打败的， 王巢被李克用打敗是 啊，即是那個十三太保，即是以前我們看過到 沙陀兵 啊，沙陀兵是什麼人來的，究竟 沙陀兵是特厥的遺種，即是 土耳其， 是 沙陀人， 即是騎兵 的這個即是咁有 五代十國嘅梁唐晉漢周嗰陣時開始啊， 有一個人問咧，我覺得呢個值得提一提嘅 ，Sophie Rabin 話咁，佢講杜琪峰咁依家又個狀態係咪好好咧？ 杜琪峰是我們港產片最好的導演， 拍得好好啊，真 的，但是他不是很有商業觸覺的人，我只是說商業觸覺，就是你基本上拍十部片有七八部收的，杜琪峰用很多錢去拍這片，有些片就極好，即是黑社會和以和為貴相當好，但有些戲真是撲街撲到暈，杜琪峰的戲 我們講了杜琪峰，有個真是姓杜的人過來， 喂 系、 哎，你又系姓赌嘅系咪？ 系， 唔 系咩？唔系啊，你系赌嘛？ 好咯， 你系赌，唔系姓赌嘅。 唔 系，得啦得啦，你想一句讲啦。 係咁，但其實咧就想問一問翻嘅，我就琴日喺留言板都貼過嘅，就係話咧就台灣地震，咁就震斷咗個光纖電纜。 唔係一條啊，係七條啊。 嚇！七條裏面有六條係震斷咗，有一條就都差唔多半。 勉強啦，勉強頂得住啦。 嚇！咁就而家嚟講就我就問出咗一個問題，就我自己咧就比較即係有個迷思，就係話咧。即係你而家個經濟啦，大家都知嘅，即係就全球化，咁就係話咧，即係譬如我諗大蕭山同埋阿長哥你都睇過啦，同埋我都睇過一本書，就係叫做 Thomas Friedman 嘅《The World Is Flat》，即係世界是平的嗰本書。咁就其中有一章叫做大耳防禦衝突理論咧，就講到咧一部大耳嘅電腦咧，佢嘅供應鏈咧係由其他嘅地方咧，包括馬來西亞、中國啊，總之係南韓啦。啲亞洲地區咧嚟到做生產嘅，咁佢咧就係靠呢個互聯網咧嚟到去做一個通訊咧嚟到去做一個協調，甚至追蹤啊，甚至去記錄個時間啊。咁我就其實而家就比較關心少少，就係話咧嗱，依次咧個地震就震斷咗一條電纜，咁又琴日就網絡大塞車啊。咁特別係有啲即係一啲跨國企業咧，好依賴呢啲咁嘅互聯網咧。咁究竟會唔會對即係對個經濟會有咩影響？我就想 真 係想 問一問 蕭 山嘅意見咯。唔、okay, 係，即係你而家講話有個 temporary 嘅塞車，其實就唔係淨係喺個 internet 上面有個塞車，喺中環有個塞車，佢都係有一個經濟代價。咁有人咧啲計量經濟學咧就會計到出嚟就損失幾多錢，即係將佢轉化成為咧損失咗幾多錢，根據 working hour 啊，根據啲 delay 啊咁樣計到出嚟嘅，即係咁樣。咁我諗琴日咁搞搞，咁就唔見咗，即係100亿、100几亿咁樣樣噶啦，已經係 都唔止琴日噶啦。 如果佢搞搞，可能呢短期咧就冇問題嘅。但問題就係依條整翻依條電纜咧，可能個時間咧就好長啊。就樂觀啲就話可能5至7日，但係而家咁我琴日我就去過香港電台嗰、那個網站嗰度睇過咧，就有人話可能要3个礼拜。因為要整一個海底電纜，其實個工程都好複雜。咁我亦都問個朋友，就係話咧，就算即有船去咧，佢都要睇一睇。因為咧嗰條電纜咧，我就問翻陳友師，就係話咧，佢嗰條光纖咧係個地震嗰陣時候咧，係好似係餘震咧嗰陣時候震斷咗嘅開始，即係幾個餘震咧就令到個光纖電纜咧係就形成咗一個損毀嘅。咁就佢哋都比較擔心，就係話咧，佢哋嗰啲技術工程人員咧，佢哋會唔會話即係因為再地震而會繼續拖延啊？即係比較關心就係話會唔會即係如果嗰、那個即係呢個 internet 裏面咧，我哋咁依賴呢個網絡嚟到去做呢個交易啊、運輸啊，甚至一個全球嘅供應鏈啊，咁如果佢個修理日，即係佢如果未能夠回復正常嘅日子越耐，係咪會對？個經濟會有個好大嘅影響咧，即係喺亞洲或者 即係首先就係今日即係到 day end 嗰時候已經係恢復翻70%啦，所以呢個 worry 係唔存在噶嘛，即係咁。其實我即係上好多網已經係冇問題。 唔係啊，出邊我係上唔到， 係嘛？ 我喺街道一路行到睇先，我喺觀塘，我嘗試去機鋪，佢哋全部都上唔到網。跟住我去到中環， 我咧就係、是、 喺中環嘅所有嘅呢個網站咧， 同埋一啲去美國嗰啲網咧就唔係好掂啊。 唯一點解我哋今日會做節目？因為人民台所有嘅網都係上到嘅啊。 咁就第二就我覺得呢啲 recovery 咧，即係通常咧都比啲人想象嘅快嘅。即係呢一個係，即係等於嗰陣時，即係第一次伊拉克戰爭嗰陣時燒嗰啲油站，即係嗰啲估計，即係科威特嘅 recovery， 其實到真係做嗰陣時咧，即係修復今日嘅技術唔係當日嘅技術啦。世界上第一條光纖咪係第一條嘅電纜咪喺1850几年咁上下，即係拖過去北美，喂斷咗條電纜搞翻2年啫。 係啊， 即係拖第二條電纜。 唔係我， 即係而家唔係咁樣嘅一回事。即係佢哋係即係即刻知道係邊一段出問題啊？光纖尤其是即係邊一段出問題 ，exactly 就係趕去即係 replace， 即係同埋有 component 可以 replace 嘅呢啲係。 唔係第一樣嘢，今次個事件係應該係比較即係例外嘅，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常態，因為佢都未遇過嘅情況，星期一啦。第二樣嘅阿賭個問題咧，即係問得準確啲，實際上係話咧，而家我哋一個咁一體化嘅經濟，譬如我哋突然間我哋嘅中枢神經系統，我哋假設我哋嘅互聯網係中枢神經系統整個崩潰嘅話咧，咁會出現一個咩狀況啦？但你要記住咧，互聯網嘅出現咧，佢就係其實要面對呢個問題，就是、當一旦有核戰嘅時候咧， 怎樣維持一個有局部的通訊的能力，這個是最初互聯網發展的原因。 是的，沒錯， 即是它是這個互聯網是一條多頭的蛇，即是你不是可以即是一拎一點就可以打 Q 死它，這個是互聯網的特色的。是的，就但是 anyway 呢，我們的社會越先進呢，其實呢就是越集中的，即是越脆弱的，其實這個是現實。即是我不能夠想像，即是如果你在即是紐約爆一個 EFP，即是電子脈衝彈的時候威壓曬 EFP 啊，威壓曬即係所有呢個大銀行的記憶嗰陣時咧，即係呢個世界金融體系會變成係點樣？因為我哋啲錢全部係數碼存在嚟嘅啫嘛，只不過係一個 呢條橋係咪嗰個咩 Ocean's Eleven 用過啊？ EFP 就係爆嗰個 EMP 應該係 EMP Electronic Magnetic Pulse Electronic Magnetic Pulse 可以洗曬你啲所有記憶去噶嘛係。 OK， 阿杜，你嘅問題問曬未啊？ 我都差唔多問曬啦。 唔係差唔多，係問曬未？ 而家就睇翻呢幾日嘅互聯網，希望恢復下啲開發。即係應該其實我都比較樂觀少少，就係話咧，始終嚟講即係呢個全球化，雖然話即係佢而家個中小型機係短，即係暫時中斷咗曬，但我都相信就係話，即係啲國家都為咗要做生意咧，都會想話快少少等修理好 嘅。哦，呢啲係盡快修理㗎啦，呢啲。不過香港嘅電信管理反應遲鈍，即係 今日咧係鏟到七彩，即係琴晚已經鏟到七彩啦。 即係發 announcement 發得好遲， 完全係反應遲鈍。 反應遲鈍咧，唔知道發生緊咩事㗎。 即係而家嚟講，我始終就有一樣嘢，我係覺得係即係覺得呢個政府咧，其實好大件事嘅，就係話咧，逢真危機處理不斷咧，就喺度 delay 到某個時候，即係忍唔住啦，先至向外界公布，但是呢佢都是部分消息，咁就個嚴重性呢就好多人都未必清楚。 係 咁就即係、okay. 當然呢件事就可能即係話表係一件小事啦，但係我哋所知嘅就係話，即係讀個書嘅都知道而家個做生意模式已經係唔同咗，咁而家咁樣爆一爆，當然啦，未來可能會即係呢次有一次咁嘅經驗啦，可能即係啲公司佢哋會更加即係會即係做好啲啦，咁呢樣嘢可能就冇問題。但係始終我覺得就係話個政府嘅危機管理咧，仍然都係好似回歸前咧，即係老總時代一樣都係咁差。 OK， 好，唔該曬你阿杜嚇。OK， 好，拜拜。咁咧就阿巴話 ，Internet 咧仍係大死緊，不過好多 ISP 已經解決咗部分問題，反而自稱係最大網上嘅銀行咧，仍死得好緊要。咁我知道你講緊邊間嘅？呢、這個咧就即係遠喺呢個加拿大嘅 Swana 咧，就已經係作出呢、這個即係激烈嘅投訴啦。因為佢今日想買股票係完全買唔到嘅，喺個網上邊嚇。咁喂，有冇得投？有冇得即係 claim 翻嘅呢個？ 我諗呢啲佢哋有免責，一早係有免責條款呢啲。 因為佢呢啲係一種所謂 force of nature 係嘛？啊，冇無可抗拒噶嘛，地震我都唔想啊！佢話震下咗。 好，咁啊 ，Frank Bergman 咧，佢話咧個賣神劍咧，個先生有冇覺得自己嘅性格咧太過自由主義，搞到自己被埋沒咗？其實你係聰明過好多高官。先生有冇啲咩字？ 唔係，我即係只可以咁講，即係話人啊，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嘅。你即係如果你唔係一個咁樣樣嘅人咧，即係話好似我一個咁樣樣嘅人咧，你就唔係可以下下有獨立思維，你知唔知啊？係完全即係基本上係要乜嘢都自己諗過，唔聽人講嘅，即係咁樣樣係。 但你會唔會話，譬如話，即係有一啲好，你覺得即係人哋其他人會覺得好好淺嘅道理，即係唔需要人，人人 take this for granted 都覺得係。你會唔會即係去嘗試去挑戰呢啲傳統智慧，而即係得出一個即係經驗出嚟咧？ 係噶，即係唔係你係要乜嘢都唔基本上唔係咁容易接受一樣嘢係理所當然，你先可以問到最 fundamental 嘅問題啊！最 fundamental 嘅問題當然咧，即係話即係哲學 level 嘅問題，之後咧哲學同埋其他學問嘅唔同，主要就係佢問嘅問題係 fundamental 好多，即係問問題嘅方法同埋問嘅問題咧係基礎好多嘅嘢，即係先至會，即係等於我講啲嘢，好多其實後來我當然有睇一啲哲學嘅書，即係睇法，但係好多係我好細個自己諗咗出嚟嘅，即係呢一個譬如話，即係呢一個其實。你所知嘅外界嘅存在，咪完全係即係透過你嘅 senses 感官。 咁有乜嘢可以導致你確實咁樣相信唔係你嘅感官喺度欺騙緊你咧？係冇嚇，到最後嚟講係冇嚇。咁所以咧，即係唔係所有嘢咧都係 非常假設嘅啫，呢個包括科學在內，即係咁樣。 即係嗰個帕哈萊所講啊 ，to be to be is to be perceived。 你係相信嗰樣嘢，任何嘅呢啲嘢都係假喺幾個定理上面，而家嗰幾個定理係你 presume 你願意咁樣相信嘅啫。點解你會相信所有人 observe 到嘅嘢係相同嘅咧？即係咁樣，基本上大家能夠相同，大家咧能夠 agree 到，然後先能夠有科學啊嘛。即係你大家睇到個蘋果係跌落嚟嘅先得㗎，原來一個睇個蘋果跌落嚟，一個睇個蘋果升上去，咁大家就唔使講㗎啦。即係呢個講乜挑嘢科學先得，你 observe 個蘋果做實驗係跌緊落嚟，佢 observe 到個蘋果係升緊上去，大家永遠冇辦法 agree 㗎。到最後嚟講，所有科學我都話係要基於一個咁樣假設，嗰、那個假設就是大家睇到嗰啲嘢咧係相同嘅，而係大家可以 agree。而係乜嘢可以證明呢樣嘢呢？係冇嘢可以證明呢樣嘢嘛，根本就冇嘢可以證明呢樣嘢，即係因果係冇嘢可以證明嘅，全部係你相信嘅啫。其實係 好，我哋呢個時候有位聽眾答你嚇，喂，係鄭生， 係 請講。 我哋咁嘅，有啲嘢想問嘅。嗱，其實我之前聽過蕭生講好多次啦，即係蕭生其實都算係期貨長遠嚟講睇好啊。但係咧，我有樣嘢覺得咧，就係話。依家嗰嗰啲油價或者係銅價呢啲嘢咧，入邊其實有好多對沖基金活動嘅喎。 係啊，啱。 但係之前有冇炒過龍咧？呢樣嘢冇人知嘅喎。即係好似之前嗰個啲天然氣爆煲嗰個對沖基金。 嗯。 咁嗰個基金經理係三十零歲。 嗯。 佢就一個禮拜蝕咗幾廿億，其實斷股嘅啫。即係冇，不過標準嘅衡量入邊個價錢係咪高咗嘅喎？ 即係咁樣樣啦，即 係價錢合唔合理都衡量唔到喎。 我哋我可以講個基本定理俾你聽，即係個基本定理咧就係任何 speculation 啊炒賣對個長遠嚟講對個價錢係冇影響嘅，因為當你買咗樣嘢唔用嗰陣時咧，同時咧你就有一個 potential selling 喺度，即係對沖翻嗰條數，即係只不過咧係令到嗰個上升。或者嗰個下跌係加咗速嘅啫，其實就係、是、即係令到嗰個交易 波動波幅 個波幅係加咗速，令到個成交係多咗嘅啫。長遠嚟講，喺一個中長線係對個價錢係冇影響，因為佢實在係冇影響到嗰個供求關係。 因為其實我有留意個銅價嘅，我發覺個銅價咧就喺呢個時間，即係之前佢係高少少啦，依家落翻啲啦。 係， 但係之前高嘅時候咧，個銅庫咧。啲人就唔買啲銅出嚟，但係去到個銅價落翻啲咧，反而啲人掟曬啲銅出嚟，銅庫不停咁累積翻上去。 係，咪所以我話短期內嗰個 fluctuation 當然會有受呢啲咁樣嘅炒賣嘅影響，但係中長線嚟講，佢始終係受一個真正嘅供求關係所弱制啊嘛。所以張五常話：你學經濟學，其實你一識呢、這、一個。识晒供求理论咧，你就识得七七八八嘅啦，即系其实系。 萧生嘅意思同你嗰个讲一个有少少唔同，因为你讲一个短期，譬如话有冇超买，有冇超卖，呢个短期一定会出现嘅。 会出现嘅。 呢个尤其是索罗斯已经咁讲过，一定系有一个波动喺度。但系长期嚟讲咧，佢一定要根据个供求嘅定律去形成个走势。 如果供求嘅定律咧，就因为中国同埋呢个印度嘅经济起飞。對，如果以中國的經濟今日的體積來講，每年增長 10%， 印度呢就 8-9%， 對個世界經濟呢那個原材料的需求很大，而原材料的 circle 不是短期內可以追回的，這個是。 嗯， 明白。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是說我們譬如買股票呢又可以看個市盈率，但是在原材料嗰個真係消耗咗幾多咧，同埋個增長係估唔到嘅喎。 我應該咁講咧，呢、這個係我講我自己咧，都係冇呢個真正嘅認識啊嘛，即係呢啲嘢，即係呢啲咧係一種專門嘅學問嚟嘅。當你如果好通嘅話咧，你就可以炒一樣原材料咧，你都可以發達嘅，即係咁樣。 試過 你 一陣。 其實好奇怪嘅就係話，好似嗰個 Brian Hunter 咁，其實佢三廿零歲，佢管咁大基金。佢係天才嚟嘅，但係佢爆咗煲，人哋發覺原來佢都係斷股嘅啫，即係好奇呢樣嘢，我覺得。 OK， 咁有好多天才都即係最嬲咩蝕本嘅，呢個就唔係天才一定保證你能夠發達嘅嚇。 仲有一個問題想問啊，其實我想問下亞領，即係日耳曼人咧。 咩話？ 日耳曼人 ，German。 哦，係啊。 係咪即係亞領安人啊？ 亞利安人咧係一個想象中嘅民族。 日耳曼人呢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而根据我读欧洲史的常识呢，就告诉我所谓的日耳曼人呢，就是其实不是一个民族，是一个 middle class。 而这个 middle class 呢，是存在在大部分呢，即是由西欧一路去到东欧呢，那些城镇里面讲日耳曼讲张文语言的人呢，其实呢多数是个中产阶级，同埋代表是一个中产阶级来的。所以呢同其他人種咧係混合一齊嘅。我讀翻嚟嘅歐洲史， 我補充一樣嘢啦。阿里安人咧就即係學術上係冇一個百分之百嘅證明呢樣嘢嘅。但係點解會出現呢樣嘢？因為以前咧即係從呢、這個即係現代所謂現代語言學開始嘅時候咧，就將所有即係好大幾大類嘅語文作個比較，譬如呢、這個即係梵文啦、希臘文啦、呢、這個英文啦，發覺咧佢哋有一個共同嘅語言。咁就估計呢喺個梵文嘅之前呢係一個即係共通嘅語言，又由此推論出有一種人種出嚟，呢個人種呢就喺呢個中歐嘅地方發展。 呢一個希特拉就講到係西藏走落嚟嘅。 係啦係啦， 係冇人知道阿里安人喺邊度。其實而家講緊我哋講得好清楚呢，即係話呢啲咁嘅原語就叫做印歐語系，其實 Indo-European 成個歐洲而家邊啲地方唔係講印歐語系嘅呢？我話俾你，就係西班牙嘅巴斯克，就是古歐洲語啦，就唔係印歐語。 嗰、那個好獨立嘅，即係你喺巴士 好唔同嘅。 另外咧，就芬蘭都有少少啦，芬蘭亦都係即係唔係好同佢哋一般嘅人。 其他全部都係印歐語系嘅，其實係 OK， 明白未啊？ 好，唔該你，好， 多謝啊。 好。 咁咧就睇先啦，我哋睇下仲有啲乜嘢嘅呢個問題先。咁咧頭先阿兔的個問嗰個問題，實際上就話李兆基會唔會有錢過李嘉誠？ 李嘉誠隱藏咗好多錢， 隱藏好多錢啊！ 呢一個，譬如話佢，你而家呢個印度賣嗰個電信郵值170億美金， 買到啦嘛？ 賣佢嗰橛都好似值120億美金， 係咪 Vodafone 賣？ 話印度嗰、那個同佢個 partner 嗰個郵想賣，就會 bid 呢一個印度嘅電信。 但 所以李嘉誠有幾多次 Husky Oil 值好多錢咧，所以我真係唔敢低估李嘉誠。咁就曾經有人選過李嘉誠係中國人5000年来做生意最成功嘅呢个， 都可能都冇乜走计嘅。但系补充头先嗰个问题咧，我哋一路讨论过，譬如话即系和王个三思个问题啦，即系你其实早期都相当之悲观，但系点解突然间会喺即系印度嗰边会即系？ 唔系因为三思啊，嗰、那个唔系三思嚟嘅，印度嗰个 two 支嚟嘅 ，two 支嚟噶 ，two 支个卖到。 但系因为印度嗰个经济起飞啊，对嗰、那个电信嘅需求好强啊。即係已經去到好似2億多啊！即係印度嗰、那個咁啊！即係第二個中國嚟諗嘅，咁呢度咪值好多錢，即係咁解啊嘛！即係咁樣。 主要係嗰個供個需求。 個需求啊！印度又係好多地方冇電話線，冇電話線，大家咪打手提電話。 但要 即係唔使鋪線， 但係要平嘢就絕對唔係三千。 都係咁 嘅。越落後地區就越需要呢個流動。 越係越用流動電話，你知唔知啊？ 但係越平越好。收埋啲舊貨去啱啦， 係啦， 收街收嗰啲舊貨，三次唔使諗。 另外一個問咧，蕭生佢又即係分析下金價點解一跌不起，今日升翻少少啦。呢、這個我補充一啲啊，因為咧有個消息講，唔係好多人報道，但係有個消息講就係金北韓咧係訂咗好多金出嚟，係因為咧即係太窮啦。咁呢個我估計有可能對個金市前一排嗰個波動係有少少影響， 係嘛？咁我覺得 即係如果提過 嚇， 前兩日明報我提過， 明報提過， 但我又唔覺得即係朝鮮有好多金啊，有好多金都賣咗，即係咁樣。 北韓納金做咩想走佬嘅啫？ 唔係納金啊，係賣翻啲金出嚟， 賣 翻， 賣走佬嘅。 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低咧，金價你係可以兜啲嘅。即係其實 commodity 咧，唔會係幾年就會轉嘅個市，其實係冇得 長線啦，長線 多啲啊。 好，我哋休息下再翻嚟啊。